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强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大型新闻公益行动2018年度首场主题活动，讲述丰收故事，品味乡村振兴，昨天举行。现场向市民推荐了金秋采摘园、赏红叶景点等40个乡村休闲好去处，请听报道。 秋意渐浓，北京又到了赏红叶的时候。房山区周口店幽兰山第7届红叶节宣布开幕，其中在黄山店村就能看到2000亩的红叶景观。黄山店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委员高文志表示， 10月10号是最好的时候，是满山遍野的黄榆树，加上这些麻鱼啊、山杏啊，五彩缤纷的这些叶子混在一块。 黄山店村过去主要依靠矿山开采加工，在关闭了高耗能、高污染、低端产业后，决定发展生态旅游，用3年时间完成了从靠山吃山到绿水青山的转变。高文志说，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游客可以来村里住民宿，尝尝农家饭。 改造了30套闲置的民宅院落，培育出30个精品民宿，可以到我们景区观光游览，采摘园去采摘，特产柿子、花椒、核桃和梨。 京郊还有不少可以赏红叶的地方。活动现场发布了30个2018年北京农业好品牌、20个2018年京郊农业好把式和40个北京乡村休闲好去处，其中就有10处京郊赏红叶景点。市农委宣传处王楠介绍， 有百望山森林公园、北宫国家森林公园、京西18潭、坡峰岭旅游风景区、喇叭沟门国家森林公园、百里山水画廊等10个赏红叶的景点。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朝阳公园昨天宣布，从今年10月1号开始，朝阳公园线上购票和充值服务将正式开启。游客足不出户就可以在线上办理公园月票、年票，游客不用排队买票，使用2代身份证或公交一卡通可以直接刷卡入园。圆明园2018金秋游昨天启动，今年活动包括精品菊展、圆明园流散文物展、圆明园文化艺术展、圆明园遗址公园开放30周年征集老照片活动、皇家主题巡游等等。其中流散文物回归展将首次集中展示自圆明园管理处成立以来回归的37件重要石质文物。密云第5季梨采摘节正在密云区布老屯镇黄土坎村举办，采摘季将历时1个月，邀请市民亲自体验采摘的乐趣。布老屯镇位于密云深山区，距离市区约120公里，这里被称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北京国际鲜花港正在举办第10届北京菊花文化节，活动将持续到10月25号。延庆八达岭镇正在举办第2届金秋旅游采摘节，果品采摘将持续到10月中旬。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大部分地区啊有小雨，北转南风2-3到4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啊，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 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乱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刘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7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四点有戏，我们今天说哪个有戏的事儿呢？这戏很多啊，最近因为大家可能快过节了，不管是从电影啊，还是各个这个娱乐的小插曲都很多。我们先在今天大戏开始之前，加个小戏。 哎呦天哪， 加个小戏， 你是戏精啊，我是看出来。 没有， 没有吗？ 没有，别人我是戏胡， 胡巴了啊！你这个属于鸡精加多了，反正就是火再大点就胡巴了啊！ 反正你爱吃。那个，我今天说啊，这我命名的时候，我在稿子上写我说小家戏，我一看这个家字特别像个咖，你发现没有？是吧？小咖的戏， 小咖， 小咖。其实这个要说什么事儿呢？最近可能大家知道啊，几部电影呢，都有一些那个叫小小的小风波，是吧？比如说那个《江湖儿女》，大家前两天知道那个就是有一媒体总编，那个胡总编是吧？胡总编不是评那个《江湖儿女》来着吗？评了以后，这两天又有来回啊，你来我往啊，十分热闹。胡总编当时评这个《江湖儿女》的时候，他在微博上说了嘛，他说这个江湖拍得如此不堪啊，然后就非常的不满意，然后那个说那个上当了去看啊，批了一通这个说这个什么负能量啊，贾樟柯导演真回来 啊，真回了。 开始我以为随便说一句，他说我有空了我再回你啊，微博上先说，后来真回来，回来以后回是前天的事了吧，我记得前天还是大前天，回来以后说。说那个你这个看了以后，看完你心里堵得慌啊，你说我这个是臭豆腐啊，贾樟柯就说你说我这个电影怎么怎么样啊，其实并不是你说那样，然后逐条的啊批驳了一下。那个贾樟柯回了这个话之后呢，其实大家都知道贾樟柯怎么回的，我们就不复述了。哎，胡总编又回了。昨天咱们上直播的时候偷偷回的。 哎呦天哪， 昨天下午我看那个回了，我跟大家重复一下，说一说他那个怎么回的啊。胡总编不是说嘛，说那个说对贾樟柯导演的这个专业批评啊，自己完全接受。 哟啊，接受了， 接受了。但是后来呢，又说了一句，说老胡啊，最大的教训就是以后看电影可不能靠这个片名来选择了啊、 哦、 啊！而且后面还加了一句，这句更狠啊，说发微博批评人啊，更要小心。批评一部电影，只要发出去，你删了，你就是埋到马里亚纳海沟里，都得被人给捞出来。 你怎么了？批评完了后悔了，不承认了就？ 他本来那个，你知道他那个原始的那个文件，就是在微博上发了以后，其实是删掉的。 嗯， 但是你知道微博现在你删得掉吗？ 嗯， 马上截图嘛。 嗯， 就是所有的都是截图给他传的。 嗯， 贾樟柯肯定是看到你截图以后，然后回来更新 回了。 您要是不太了解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您可以在平台上去看一看，看贾导是怎么回的。 嗯， 回的那个特别有水平。 嗯 啊，这个胡总编回的这条呢，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嗯， 那各位吸取一下教训啊。不懂的不评， 总编嘛是吧？你这偏偏这姓倒霉了，姓胡是吧？人说谁呀、啊？胡， 你小心说话、啊。 那胡那是那个说，胡总编说， 对，全程不能见、啊。还有一事儿，可能大家也知道，就是那个《釜山行》，你还记得吗？ 《釜山行》对，记得 看过那个， 对， 丧尸那片子， 对， 那个片子呢，说新线影业美国那边拿下了他的英文的翻拍权。 哇 啊！然后这回呢， 这一般来说啊，就是一什么什么就是美版是吧？那个就没有什么好的结果。 美版， 美版啊， 没有戏的版 啊。哎，不是，你就感觉真那个用某个软件刷了一下是吧？就变成他那版了。哎，但这咱是瞎说啊，有的还是确实是这个不同国家拍这个版本，因为它经典嘛，是吧？所以哪个国家都想拍。 你还记得《釜山行》吗？ 当然记得了。他虽然表面上是这个丧尸啊，但实际上他讲了人性。 对。 这个就是非常符合，就是所有经典的，叫是僵尸类的、丧尸类的这样电影的一个风格。 是的，而且呢，据说还有一个消息是说到那《釜山行》的导演正在筹划第二部《釜山行》，《釜山行》第二， 《 釜山行二》叫《半岛》。 嗯， 据说还是那个僵尸的病毒的蔓延到了剩下的安全地带。 哦， 那个结尾的时候你记得吧？其实没有消灭干净嘛。 对， 对吧？ 还有 留了口， 那是不是得那个拿个铁盒是吧？通知一下周杰伦，他不有一首歌叫《半岛铁盒》吗？ 哎呀。好了，小家戏啊，马上过去。正式开始我们今天四有戏。说什么有戏呢？这个国庆档确实有很多场戏可以来选择。 哎， 其中啊，有那么一种类型，人家也给起了名字，我觉得特别好，我今天拿来引用一下啊。国庆档呢，人家说电影档期是双喜临门。 哟，双喜临门，那就是喜剧电影喽。 哎，喜剧电影，而为什么是双喜？正好两部喜剧电影。正面碰撞， 好啊！哎，这个去年也有这种情况，是吧？去年就是大鹏的那个，缝纫机乐队，还有这个、这个麻花的那个羞羞 铁人， 哎，就俩人就磕了一下， 撞了一下，是吧？ 哎，今年也是。 今年又是麻花来了， 哎， 谁啊？就遇见麻花啊，可能心里都触景， 可不是吗？ 今天刚好啊，说到这个国庆档期呢，真的是我们周一的时候说到的好几部当中就有这么两部，其实我今天我就说嘛，我说有的时候真的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你很难说哪一部在这个国庆档期可能会杀出重围，有的时候专家预言不是那么次次都准的，这两部电影，一部是《理查的姑妈》，还有一部是《胖子行动队》。我们周一的时候都提到了，是吧？ 对，这都是来势汹汹啊！哪一部都不简单， 哪一部才是真正的喜剧之王呢？在这个国庆档期，我们也问问大家啊，作为一个小小的试水吧，您最看好或者您更看好这两部当中哪一部？如果您还不太了解这两部，它到底是什么创作的班底？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好好来说说。其实从开心麻花的作品开始拍成大电影啊，大家可能对其中演员啊，他的这个创作的阵容啊都非常熟悉了。那么这一次呢，是不是有新的演员会在这个大荧幕上跟大家见面？另外，《胖子行动队》这个大家说现在叫宝贝儿的作品嘛，是吧？包贝尔嘛， 包贝尔，对， 你这个你打那个字的时候，你键盘上打出来就是宝贝儿，宝贝儿的作品啊。 哎， 而且这回是加入了文章， 郭京飞。 对，郭京飞，而拍了一个，我们不太多见的这个叫特工系列。 特工系列啊，这估计也不是什么靠谱的特工，是吧？ 对，靠谱谁拍呀？所以我们问问大家，在这个国庆档期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您更看好《双喜临门》当中的哪一喜？好吧， 好。 刚才我跟赵亮正在说，我都迫不及待了。这两部电影啊，特别有意思，他们从这个音乐部分就开始了啊，这个互掐。 我说这个音乐部分呢，大家没有看电影，肯定是不知道里面主题曲啊或者插曲是什么。但是从推广曲来看呢，两部电影真的是都用了非常相似的招数。 哦， 你看，第一个我们先说理查的姑妈，理查的姑妈这个应该舞台剧很成熟了，是吧？ 对 对, 对， 有几百场的演出了。 哎， 理查的姑妈用了什么推广曲呢？我一看，咦，这不是张光幺，不是101、啊，不是那个叫什么？ 你叫什么呀？ 腾讯那个101是吧？ 啊， 就出来的王菊， 王菊，记住王菊啊， 那是成了话题了嘛？王菊给他们唱了一个这个推广曲，我都不想说名字，大家一听特别熟悉的曲调啊，你听听到底是什么？ 钱包空空，还剩下2块，期盼姑妈能快点到来。亲戚很多，你是我最爱，让我忍不住想要表啊啊啊白。哎呀姑妈，我绝不让你生气。哎呀姑妈，我绝不让你伤心。 你说对了，在平台上他已经发了一条消息，他说这不是以前那个哎呦妈妈那首歌的曲调吗？ 哎呀，这个是吧，这个特别合适的变大的姑妈。 对 啊, 啊， 这个 就改一个字， 我要没记错，反正这我小时候那个冯巩他们那相声就老 都有， 就用这歌来，是吧？这是一个外国的民歌，是吧？ 对对对， 印尼的一首民歌， 哎呦妈妈，这歌当时可是红遍大江南北啊。那个大雷说是支持麻花啊，支持麻花的理查的姑妈， 哎， 而且他提到了里面主演黄才伦是很有鬼才的啊。他说发现没有，镰仓里边那个死神那个形体风格有点像黄才伦呢。 哦， 真的吗？ 是吗？ 大家对黄才伦其实不是特别熟悉啊， 不是特别熟，但是他呢，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这个演员， 是 然后呢，在拆心麻花也是功勋演员了 啊， 然后 前两个电影里面是不是有配角出现？ 有，但是更多的他还是在舞台剧上， 对对对对 啊，还有这一些这个晚会上，还有我们说喜剧栏目当中啊， 是 还是有很不错的。 我看了一个小品，因为这个小品嘛，他有的时候他篇幅太长，你不容易能够对一个演员啊，如果他不是那么爆红的小品的话，你不容易对他产生那么深刻的印象。而且他也没有在比如说央视春晚啊这样的舞台上，是吧？他在其他的一些 对 节目， 卫视春晚， 对对，卫视春晚，然后综艺什么欢乐喜剧人， 对， 是吧？ 对，所以这次我觉得也是他的一个机会啊。 哎， 作为这个大电影的主演，是不是能够脱颖而出啊？在 是不是能延续，就是接住那个谁他们的衣钵，是吧？开心麻花的衣钵， 谁你这抛出了多少个钵呀？ 开心麻花那什么戏里面那谁嘛，是吧？你看，我数一数啊， 记不住， 我数一数 啊， 我就姚记得啊，三年前是吧？啊，那个《夏洛特烦恼》来的时候，当时其实还没有多少人看好呢。说实话，熟悉开心麻花剧这个舞台剧的观众可能会觉得，哎呀，我要去看看啊，这个电影是怎么样的？但是很少有人说就是对电影熟悉，但是呢一看这几个人不认识，对吧？很少有人看好，所以他当时确实是一匹黑马， 对， 而且正是在，如果没记错的话，也差不多是在暑期档，哎，不在国庆档， 嗯， 对吧？国庆档是拿到冠军了， 嗯、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去年的潇潇的铁拳，又是这个档期。 嗯， 你刚才说了嘛， 嗯， 跟那个谁对打， 嗯、 我又忘了谁。 哎呀，大鹏， 对，缝纫机， 缝纫机乐队， 又把对方干倒了， 哎、 对吧？ 嗯、 今年理查的姑妈，虽然我们说换了演员，这里面理查姑妈里面是沈腾也来了， 嗯， 沈腾来了，然后 了一下， 艾伦和黄才伦，黄才伦是第一男主角， 嗯， 是吧？ 嗯， 他演那个假姑妈嘛， 嗯。 哎，这回能不能够再延续沈腾他们啊打下的麻花在电影界的辉煌？ 哎，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团队，我们看到他们的各自的这个特点都很鲜明，但是组合在一起呢往往又能够形成多个铁三角， 嗯、 是吧、 嗯？ 尤其这个艾伦，他这艾伦嘛，爱的就是黄才伦啊。 哦，哎呦， 他跟这个你看、 哦，他跟沈腾原来是假的， 跟沈腾跟马丽，他也是一铁三角。 嗯，对对对。 但跟这边呢，这个常远艾伦是吧？ 常远 啊、 嗯， 他们也是形成了一个这个铁三角。 对对对、 啊，他们就是互相之间的。 艾伦就是跟这几个搭都不错， 都不错啊 吧， 因为他这个性格。就特别跳脱是吧， 嗯， 他跟谁他都会比较突出一点啊、 嗯、那既然你都说到艾伦了，咱们就别挡了是吧， 嗯， 咱们听听艾伦当时的戏，因为黄才伦真的是很难找到他在影视作品当中的那个段落了哈、 嗯、 他在我记得夏洛里面他就一句话两句话 啊、哦、是吧 啊、 嗯、 但是艾伦不一样，艾伦在里面还是、 嗯、戏还是蛮多的， 他个子大嘛， 对对对对对、嗯、 站他面前谁都小一轮、 嗯、 这个夏洛里面的艾伦是什么样的，我们通过夏洛的那个片段我们回忆一下好吧， 嗯， 看看里边那个叫大春是吧， 大春 哎, 哎他是怎么表现的， 你怎么能这么说冬梅，我觉得马冬梅长得比秋雅好看， 你是什么时候瞎的，不会喜欢上她了吧， 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没有没有， 大春、嗯、我们国家那男女比例已经严重失调了，将来我国会有几千万的男人打光棍，你觉得包不包括你， 肯定包括我呀，你这不是废话吗，夏洛我该怎么办， 去追马冬梅，就按我之前教你的做，死缠烂打硬泡，你在学校不抓住机会，你以后上社会上你更难， 马上就高考了，那我学习怎么办， 这是你该考虑的吗，大春我告诉你，你跟别人不一样，千万别把时间浪费在学习上，更不能考大学，我跟你妈说，让你妈把供你上大学的钱全部拿出来买房子，买二环内的，你妈肯定听你的，谁会跟一个傻子较劲， 行，就这么定了， 张，哎哎，张，张我，张我，张我第一次张我大哥，我中了。 叫夏洛呀， 走。 你们干什么？滚！ 来，接下去。滚就滚哦，三十秒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嗯，这个说回来就回来了啊， 太快了， 滚就滚，三十秒之后就回来了 哎呀呀呀呀，大春确实挺好玩的、 是吧， 哎， 艾伦确实有戏啊， 嗯， 刚才是沈腾跟他的对戏啊， 嗯， 这个夏洛特烦恼，这在当时是开心麻花在电影史上打响了第一炮， 对啊，之后不要忘了还有一个中间塞了一个是吧， 啊啊， 他们出品的 有加班吗， 驴得水 啊， 驴得水的任素汐啊，在这个当中理查的姑妈当中演的是谁呢，就是这姑妈 啊， 哎，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哎哎哎，理查的姑妈这回是那个谁 啊，不是任素汐吗， 哎呀，是战狼里面的 啊， 卢靖山， 卢靖山居然不是任素汐，天哪、 哎、那么想他回去看那个演员，我就是演员吧， 这里边有他是吧、 啊、差点被你蒙了刚才说到的这是理查的姑妈哈， 嗯， 说到这个艾伦的表演，大家还想得起来吗，在那个夏洛特烦恼里面还有那么一段，就是到最最后的时候， 嗯， 就是你看他们已经就他骑摩托车， 对， 那个谁已经成了明星了啊、 嗯、 沈腾已经成了明星了、 嗯、 沈腾那个啊这个无处安放的啊那一颗心哈、啊、 哎，

善良的心。 拨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四点有戏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我们是应这个白色闪电啊你的要求，那英的歌真好听啊，新歌好听啊，我们听的是老歌，刚才新歌在上半时段听了一小部分，大家在电影当中一听吧，是主题曲啊。 哎， 理查的姑妈，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呢是理查的姑妈的前辈啊，是夏洛特烦恼里面的歌， 哎， 也是那英的，叫什么来着，叫有是个爱你的人不容易， 不容易，对，所以一定要珍惜四点游戏啊。 咦，哎呀， 多么爱大伙 也双喜临门也不容易， 哎， 是吧，今年的这个国庆档期，哎，双喜临门，两部喜剧电影刚刚好排在国庆档期当中。 嗯， 一部是理查的姑妈，刚才说了半天理查的姑妈她的血统了，是吧，开心麻花作品， 对， 这是改编自她的同名的一个爆笑话剧，讲的什么故事呢，简单这么几句话吧，就是金钱谎言引发的一个搞笑故事，里面有真假姑妈。 嗯 啊，假姑妈肯定就是黄彩伦， 嗯， 是吧， 对，所以这个可以想见它里边有很多错位的这个笑点。 嗯， 我是看到评论当中很多人说啊，就是当年看过这个话剧，全两小时全程不停的笑，是吧， 我， 所以这个相信啊，说一定要到电影院说再来回顾一遍， 对对对， 这个是很多人这个就是开心麻花这个话剧粉丝的他们的心声， 还真是， 啊， 咱们还举过那个反面例子来说，说如果开心麻花出品的有的时候如果是一个原创的没有舞台剧做基础的，好像大家就会有所质疑， 对对， 都会觉得舞台剧已经这么多场了，他肯定排成电影，因为有夏洛啊这样的作品在前，你会看到他的影子， 嗯， 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真货啊， 嗯， 希望这部电影能够在这个国庆档期，哎，双喜临门嘛，起码占得半壁江山啊。 哎， 来再来看看另外一部，刚才我们还说了嘛，另外一部是来自包贝尔的作品，宝贝儿的作品啊，他的粉丝也是无数，所以呢最近的时间这个宣传力度也相当的厉害啊。我们先从一个预告片来说说这个胖子行动队，他讲一个什么故事。 没想到我们干了这么大一件事，竟然还活着。 我叫郝英俊，290斤，是个保安。 郝英俊， 你到底缺啥呀？ 那么胖也能当他？ 厉害吗？这个，我们好像走反了。那边是电梯，那边是个门。 这肯定有问题， 这个差不多得了。 胖子行动队，文章包贝尔郭京飞主演，讲的是一个特工因为下丘脑受伤变成一个300多斤的人，好像有过这样的电影情节哈，哎， 对对对对对， 受伤之后突然发胖 啊，但我觉得就对于我来说吧，对于我个人来说吧，要想到300斤用不着 下丘脑， 每年都过去， 只要停止锻炼一个月是吧， 确实啊， 哎， 看到这样的片名我就特别的亲切，啊， 但是我们还是说啊，这个剧情里面说这个特工受伤变胖了以后呢， 嗯， 然后包贝尔演的一个保安嘛叫郝英俊啊，郝英俊啊，这个保安， 嗯， 他呢跟这个变胖的特工组成了一个胖子行动队， 嗯 啊，两个人呢在里面据说是，还变成女特工，就是有这个化妆的这一面。 这是两又来一化妆成女的， 所以你看又跟上一个 姑妈也化妆成女的， 哎，这个双喜临门有的时候是这么巧 啊， 剧情它还有相似的地方， 嗯 啊，然后呢就据说这部电影因为有了郭京飞和文章的加入，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看点的。当然我是忘了说那个包贝尔的影迷们肯定是冲着他去的， 哎， 而是他导演的处女作， 哎，这个就是这个情节让我想起来很多就是很经典的美国的喜剧片啊，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有一个很就是老牌的美国喜剧片叫小姐好白，也是两个特工，他俩也化妆成女的了， 我都没敢接话。 小姐好白， 嗯， 啊，两个黑人啊， 嗯， 黑人特工啊， 好嘛，这回是好英俊， 啊， 是吧？ 好英俊，嗯，啊，就是这种错位呢，他一定会带来这个效果的。但是我们就说他遇到的这个对手实在是太强大了啊！因为今年你看这个导演处女作呀， 嗯， 不是这个毁誉参半，就是折戟沉沙，是吧？那个全方位较好的还真不是很多啊， 不多。 哎，这个导演处女作来讲的话，其实今天我们说 这种随着这种影片数量的这个增多，然后这个演员呢，他们一直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片场摸爬滚打，都有自己的想法啊。相信每个人当导演，那都是就是早都想好了的，是吧？早都是这个处心积虑，不是思谋良久的，要端出来这盘菜啊。包括你看黄渤那怎么说的？黄渤那一出好戏，跟那个缝纫机乐队，同时排完的。然后人家反而乐队 等了一年， 人家上映了，他没上啊，他一看就是吧，他等等，所以说，因为反而乐队这个 反而乐队，你看上了以后，你看你就没想好，后来碰见那个谁了嘛，携手铁拳， 他也是作为就是实际上也是作为他真正第一部 对对 导演作品， 是的是的， 所以说这个呀，我觉得大家的这种关注，给导演带来的压力也是蛮大的啊， 看看这个胖子行动队能不能抗压吧，好吧，刚才我说了啊，这个两边的。掐架的这个范儿啊，这个姿势啊，都很像。你知道音乐部分怎么像吗？刚才上半时段你听到的是哎呦姑妈，是吧？你听听他们这个胖子行动队是怎么做宣传的？包贝尔跟谢娜，弄了一个推广曲。 好， 你听这个调调，你肯定也很熟。架子鼓， 亲爱的朋友们， 电吉他， 左边山坡扇子掌声。 推起来，走你！ 女人爱潇洒， 男人爱漂亮，不知底不觉底就迷上你。 哎呀妈呀，太迷人了！ 我说你潇洒，你说我漂亮。 那不是呗？谈恋爱说情话的甜言蜜语，我好想你啊！ 现代人条件好。 更能找得牢， 看到众生大事就有烦恼， 有什么烦恼呢？你说有爱情还有面包， 要房子还要珠宝， 潇洒漂亮怎能吃得饱，光帅有啥用啊？ 女人爱潇洒，男人爱漂亮， 不注意不注意就迷上你。 哎呀妈呀，迷上了。 我说你潇洒，你说我漂亮， 那可不是呗？结了婚就从来不再提起。现代人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烦恼，深情深意不容易看到，有老婆还要奔走，有美丽还要怕老，潇洒漂亮又是不可靠，女人爱潇洒。 听不下去了是吧？这歌至少30年的歌里了。 对对对对对，这个也是我小时候是吧？一般在这个， 你不能去的地方，舞厅啊什么地方可能是。 茶余饭后，什么公园啊，这个传出来这样的歌声啊， 那时候还是靡靡之音的 啊。 这歌 口水歌， 对对对，谢娜和包贝尔。为这个推广胖子行动啊不遗余力。 这一说这个胖子行动，我就一下子又想起来一部电影。刘德华郑秀文曾经合演过一个瘦身男女，杜琪峰导演的是吧，这个也是两个人也是经过化妆啊，在电影当中变胖了啊。而且那个呢，就是因为这个谁啊，郑秀文演的这个叫什么迷你梦是吧，本来是一大美女，然后失恋之后一下子 变 胖 了 啊， 吃吃吃。 哎，这个在很多的这个生活当中，我发现这个情节是特别接地气的，是吧？我周围人也有，或者因为疾病，或者因为这个生活的这个重大的变故都变胖了。 对，是。 但是这个人生其实等于是刚刚开始，有一种说法叫触底反弹嘛，你不变胖你也弹不起来。 这么弹的， 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力量啊。所以说呢，这个胖子行动队我是特别特别的关注。 所以就有人说胖子行动队，你别看他就是没有刚才说开麻花那么多的舞台剧的基础啊，但是这回人家是一个是处女座，一个是说这个胖特工这个形象，再加上刚才我们说的两位郭京飞和文章在演技方面啊，还是挺受认可的。 对 对， 所以很有可能成为一匹黑马。 而且一直以来啊，都是他们带着包贝尔玩，是吧？这次包贝尔、 这真是 当一回 带着他们玩 了。对，因为包贝尔就是一直是从这个性格的配角演员，从这个上面来做起的，包括这个宫锁沉香啊，是吧？还有这个港囧啊，是吧？就是 我怎么就觉得他是综艺节目那个综艺节目咖？ 其实我觉得他的演技还是相当之了得的， 而且我觉得他特别有可能成为一个国际范儿的演员。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哎，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啊？他其实当年英文练特别棒，你知道吗？ 你要不然听听， 听听， 听听。 Jack, I'm flying. I'm the king of the world. Rose, you jump, I jump. To make easy day count, our life is game of luck. 赵闪闪，就你这发音，还好意思给我举手呢？你把我好好的太太尼克号说成什么了？ 怎么样，国际范儿吧？ 这是一个 包贝尔， 他就是能够当主演之后演的一个大烂片啊。 刚才你看邱悦然就回答你的话了嘛？一开始你说到小姐好白是吧？ 嗯， 那个他说还有马丁劳伦斯的卧底肥妈和那个艾迪莫菲的胖教授综合体。 嗯， 然后他说希望这个处女座的这个作品啊，这个戏剧作品不要有太多的那种就是太低级的包袱， 嗯 啊，笑得很尴尬的那种 下三路的包袱啊，就尽量少来啊。 我还是寄希望于就是加入他这个行列当中的那两位， 嗯， 尤其文章进来，我觉得应该还是在因为当年的哈那个小制作的小成本的电影，他的加入还是起了很大作用。 嗯 啊， 胡同访问者说，国庆档的首选还是张艺谋导演的影 啊， 说今天应该就是发布会是吧？ 嗯， 说其次是理查的姑妈啊。大雷也说支持麻花。王才伦鬼才啊，主持人啊，张丹妮上面说了，说的确实很像那《镰仓》里边那个死神的那个风格啊，确实啊，他一开始说那个死神，我还往最后那个大反派那去想，其实就 是啊 ，就是送你走一层那个人，确实很像啊。 王才伦那个有点仙气儿，我觉得， 嗯， 是吧？ 是， 也不知道哪儿长得是有点仙的那个意思， 确实挺像那死神的。 啊，说到这两部的选择，到底这个国庆档期的双喜临门你选择哪一部呢？回来说啊，刚才说了这个胖子刑警队，你就再说说这理查的姑妈，她的血统，她真的是开心麻花的作品呢，在这两年当中，我们说除了夏洛特烦恼一炮打响之后呢，在羞羞的铁拳当中，虽然说沈腾都不是第一主角了，对吧？羞羞铁拳他是副掌门是吧？ 嗯，对， 不是主角了，但是依然有戏。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看理查姑妈的话，这个新戏当中啊，沈腾他们的就是配角出演，说不定也是非常出彩的。 我那时候就专门等这个大客串的啊。 对啊，你还记得那个副掌门的片段吗？ 记得卷帘门的嘛？ 哎，听听啊，副掌门来了。 请问掌门在吗？ 掌门下山走丢了，音信全无，至今未归呀。 啊？ 那怎么办啊？ 掌门不在，我在。 这位是我们的副掌门张朱萸大师。 副掌门就不用扶了是吧？ 副掌门， 副掌门的意思就是掌门走丢了，我就是掌门。 怎么还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都是外人，一吐为快，怎么了？ 那就是没得学了呗。回去吧。 等等，掌门会的我会，掌门不会的我还会。 掌门本来就应该是我的，你说他凭什么当掌门？你说呀，能说出来吗？ 你记得后来那个他们分析说，有爆料出来，他当时那句话是。其实说错了 但是他就是像赵丽蓉老师当年那样，他一下就是演出了自己那种惊慌失措。 他凭什么当门？当掌门？ 哎，就特别好的一个， 特别好， 展现那种状态啊！ 喜剧演员要的就是这个。 对、 副掌门。然后你还记得他送走的那段吗？ 哎呀， 就是他两招并一招， 哎， 是吧？ 哎、 那个也特别 临界之际，我有一招绝学相授，学之受用无穷。 早干嘛去了？现在才叫啊！ 也是才想起来。从古至今，武林中有两招绝学：阴阳指和狮吼功。30年了，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变成了一整招。看好了。 完了